被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天父，因为你自己的怜悯的缘故啊，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称呼你为阿爸父。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是你的民，我们是你草场上面的羊。我们也感谢你，知道你天天你的眼目在你的教会身上，在你的子民身上。虽然我们在跟随你道路上面，我们经历过不同的考验，不同的不同的患难，可是在这一切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得胜的主，也知道有一天你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们这时候也把我们当中你自己所吸引来的还会尚未归到主你自己名下的，我们这些朋友们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来透过你的圣经来光照，也愿你再一次你用你的话语你来坚固你的教会，让我们认识到主你在我们身上你自己的照顾是何等的无微不至。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时代，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的教会生活，你自己透过你让我们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考验试炼，你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更加的成熟。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来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天这个 Mark Jenkins 牧师在这边他讲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他在解释他是这个好牧者的这一段经文。其实耶稣在教导他是好牧者，他是真正的大牧人，这个不是一个新约里面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教导，而是旧约里面曾经有这样子的这个应许。在旧约里面耶和华就应许有一天他自己要来牧养他的这个自己的百姓，做他们的牧者。以西结书第34章我们刚才读的15节里面就讲到耶和华他说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亲自使他们躺卧，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里面，这个国家里面的君王，以色列的这些君王，他们的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牧养的这个角色。所以他们不只是君王，而是说这个耶和华称呼他们为牧羊人。Okay, 所以这个诗篇里面讲的大卫是呼召他，把他从这个羊圈当中给呼召出来，为了要牧养以色列这个百姓。那可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这些君王，他们做的不是太好，他们很多不称职的这样子的一个牧羊人，甚至很多时候因为他们所犯的这个罪的缘故，导致于整个国家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蒙福，百姓也跟着这个吃苦。那结果上帝就应许有一天他要自己来做他的群羊的这个牧羊人。那这个耶和华怎么样去做呢？耶和华他要透过大卫的这个后裔里面的其中一位，所以这个一个像大卫那样子的一个君王，一个 Davidic King。以西结书34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两段圣经里面，第二段里面，这个耶和华就讲，他说：“我必立一个牧人，就是我的仆人大卫。”这个我的仆人大卫不是指旧约里面那个大卫，而是像大卫一样的他这个君王，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这我的仆人他看管他们，牧养他们，他必牧养他们，他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要在他们中间做领袖，我耶和华已经说了。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这个道成肉身，他在宣告他来做这个他是这个好牧人的时候，那这个是旧约里面的这个应许的这个应验。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在做呼召的工作，在这个众民当中把他自己的羊给呼召出来，归到他自己的名下。那有一天的话，整个他的这个子民跟他永远住在新天新地里面，脱离所有的这个灾难。 所以这个啊，所以当我们读到旧约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做我们的这个牧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脑筋里，因为今天我们是在这个新约时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上帝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来牧养我们。所以不论这个旧约里面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耶和华怎么样牧养我们，我们就可以想到耶稣基督今天是怎么样来牧养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第二次来看诗篇二十三篇，这个耶和华啊，由上帝做我们的牧人，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上一次我们在这里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今天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短短的六节，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其实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很丰盛的这个真理。那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稍微温习一下，大卫就讲到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像是牧羊人跟羊的关系。那在上帝的这个看顾之下，大卫说他不会缺乏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缺乏。那上帝怎么样来看顾他呢？第二节我们看到上帝解决他的这个肉体的这个需要。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给他有这个肉体方面的需要，给他有安息，给他有食物，给他有安全感。那第三节里面他讲的上帝怎么样来医治他。这个医治特别是讲灵里面的医治，他上帝 restore 他的灵魂，医治他的这个灵魂，引导他走一个正确的这个道路。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看从第四节开始看了。那第四节教导我们什么？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教导什么？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上帝安慰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上帝安慰我们。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什么是死荫的山谷？这个死荫的山谷是什么？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里面有很深的这个山谷，是在这个山与山之间的话，有这个很深的这个山谷。那这个山谷因为很深的缘故，所以太阳不容易照到这里面去。如果你去过大峡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大峡谷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山谷很 deep。那每一天这个太阳能够真正照到那里的时间是非常短的。那这个山谷是一个死荫的山谷，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危，对动物来讲，对羊来讲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地方。因为什么？那边如果下雨的话，那个雨水会顺着这个山谷冲下来，然后对它有生命的危险。那另外在这个山谷里面有野兽在那边埋伏，那最后不好的话就被野兽给吞吃掉。所以羊很怕经过这样子的这种死荫的这个山谷。那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也有死荫的山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们会遇见各种不同的考验。现在经济情况不好，失业率还是8%，很多人其实这个面临失业方面的这个压力等等。我们可能遇见车祸，我们的婚姻可能出轨，我们的配偶可能有问题。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可能为都受到这个威胁现在连看电影都有一点人都有点心惊胆跳，有的人不去电影院了，租个 DVD 回家看，安全很多。所以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能遇见危险。有一次我出去跑的时候，我开在这个 Interstate 上面开车，结果突然间有一个旁边一个车子就要闪过来 change lane， 我动作很快，我就啪一下我就打了一个方向盘，结果就躲过了。我在开的时候，我在后视镜一看，结果后面一个车子嘣一下就被撞上去了，马上就在那边出车祸。要不是闪得快的话，我们一家四口的话，马上就再过几天之内就有追思礼拜了。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这个保守。因为我们人生道路上面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遇见各种不同的这个考验。那上帝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因为在死荫的这个山谷里面，我们经历到这个牧羊人的这个保护。现在回来了，这个死荫的山谷，如果对羊来讲这么危险的话，那大卫说这个他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可是有耶和华的保守。 那为什么耶和华允许他走碰到这种危险？我们如果看大卫的生平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他的生平里面，尤其是他还没有当上王以前，他的危机很多，危机很多。这个那大卫，上帝拣选他，派个先知告诉他你要做王。哎，那做王是不是好事情啊？ It depends， 因为当时另外有一个王，当时那个王好像不怎么愿意让位。哎，那个王说啊，你来做王啊，派兵知道了说哦，原来你就是要来取代我的，好那。派兵来把你给消灭掉。所以你看这个大卫的话，生平里面他逃命的时候很多，哎，他经过很多事情的这个山谷。这个啊，牧羊人把这个羊故意的带他们走这个死荫的山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羊在这个啊冬天的时候在吃山脚下面的这个山底下的这个草，那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到这个山上的高原。山上的高原，在那边吃那里的草，那边草比较好。所以这个牧羊人要把这个羊从到了春天的时候，要把这个羊从这个山脚下把它搞到山顶上的高原，然后在那个地方吃这个一季的这个草。那从山脚下到山顶上，山上的平原怎么走呢？你要经过这个山谷，这样子走上去。那经过山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危险的这个时候。那为什么牧羊人要带这个羊经过这种死荫的山谷呢？其实真正的来讲是为他们的好处，为他们的好处。这个为了他们未来的这个好处，所以现在上帝带领他们，然后经过死荫的这个山谷。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那上帝也会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山谷。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你仔细去听很多人讲的这个见证，或者是你自己的经验也好，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是有求必应。哎，你祷告，很多时候你祷告，上帝很灵的，马上祷完告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当我们在跟随主再往下走下去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这个，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可能上帝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反应，不是上帝没有听，上帝听了，可是没有反应，不是按照我们所求的。可能有时候上帝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答案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还糟糕，这样子 ，OK， 你可能跟上帝求 A， 结果上帝给你 B， 这个 B 比你所面临的考验更糟糕。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上帝要带领我们走灵里长进的这个道路。那上帝带领我们走灵里长进的道路，很多时候是什么？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来透过死荫的这个山谷走这个路。这里面我们会遇见不同的试探，我们会遇见不同的这个引诱，我们会看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罪性，我们以前所不认识的。上帝要我们面临新的不同的这个考验，在不同的这个阶段里面，上帝不要我们永远做灵里的婴儿，上帝要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上帝要我们学习很多很多东西，从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吃灵里的奶，喝灵奶。再下去的话，上帝要吃干粮，要我们吃干粮。上帝要我们这个，甚至有些时候，上帝让我们面临这个，经历到很多路。也许经历到，甚至有时候，受到错误教导的这个影响，错误教义的影响，错误宗教传统的影响等等。那让我们经过走过这个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让我们能够灵里面更有判断力，让我们对自己里面的这个堕落的这个本性更加的认识，让我们对神的恩典有更深一层的这个认识，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哦，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宝贵。所以上帝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途径，让我们能够不是那么脱离我们的婴儿的阶段，我们的这个 naive 天真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更加的怎么样灵里面来迈向成熟，让我们能够更有分辨力，让我们更加的这个警醒。所以这个都是上帝让我们经历过很多不同死荫的幽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原因。所以今天一个人要脱离信了主，我们要脱离婴孩的阶段，我们要 灵里面能够更加的成熟的话，上帝会 drag us to a lot of things， 甚上帝甚至会让一个教会带一个教会 一群基督徒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东西，以至于他们能够从这里面能够学到上帝要我们学到的功课。所以在死因的幽谷里面，我们对自己的罪跟自己的这个软弱跟里面说会要胜过面对试探的地方，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敏感。所以你看大卫他就经历过这些事情。如果大卫没有经历过这个他的拔示巴的这个婚外情这个外遇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觉得他比别人好。是上帝自己说的 ，right？ 我是合神心意的王，比其他的王都高的一等。A man who is after God's own heart， 其实这个圣经原来的文字是意思，不是合神心意的王，是寻求上帝心意的这样子的一个王。那最后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不是的，说我是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里面有这个罪性，我这个罪性没有比别人更好。上帝今天拣选我做王，完全是上帝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个对，在这个灵里面的这个低谷里面，大卫灵里面他成熟很多，所以大卫写了很多诗篇。大卫诗篇里面有很多是什么？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所以他在逃避扫罗追杀，躲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在那边这个做一个这个难民政府的头的时候，那他经历过很多的东西，他写在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所以这个上帝让我们经历过各种不同的这个考验，生命里面的教义上面的真理上面的各种不同的考验，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这个祝福。那今天当我们经历过死因的幽谷的时候，死因的山谷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反应。很多时候我们会惧怕，我们会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如果你看旧约里面那个创世纪里面这个雅各 ，OK， 雅各这个人有两个特长，我不要说长处，他特长第一个是他跑得快，他遇见问题的时候就逃。这个人36计走为上计，他一有问题的话就逃。第二个他有很多小聪明是这样的，所以他有问题的话他就动脑筋来怎么样来用 trick 这个方法。雅各这个字其实不是个恭维的话是这样的 ，OK。所以圣经里面讲以色列是个好字，以色列是依靠上帝的。后来雅各的这个改了名字，上帝改变了本性，以色列是个好。可是雅各的话就是诡诈的意思，其实 ，OK， 因为就是跟这个雅各的这个旧约里面这个雅各的这个人有关系。所以雅各的这个词有诡诈，有 sneaky， 有用手段去抓这些东西等等，这个是这个意思。好。那有一天上帝就把雅各就带到一个亚伯渡口，这个前面有敌人，后面有追兵，所以然后又把他搞了个瘸腿的，所以他跑也跑不行，然后动脑筋也不行 ，OK， 前后都受敌。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就被上帝改变了。哎，我们每个人生道路上面，我们上帝特别是许可我们去经历过死因的这个山谷。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会像雅各一样，我们用人的方法动脑筋，我们要来解决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在死因的山谷里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反应是抱怨。为什么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你呼召我做牧师？为什么你要我都好好的去负责一个团契等等，为什么你要我对别人灵里面的事情来负责？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困难里面的时候，为什么你让我经历过这个失业为什么我家里隔壁邻居烧火会烧到我家里面来？为什么我车子又坏了等等？所以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操练顺服。耶稣基督的顺服是渐进性的，学习的，学来的。那我同样的，那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 那上帝也让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在渐进性的这个考验里面，面对这些 trial， 在这个患难里面的时候，让我们去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你看大卫他写，他说我虽然经过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也不怕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在死荫的山谷里面，大卫经历到是什么？他会经历到，他说与上帝经历到与他同在，与他同在。在被扫罗追杀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经历到上帝的这个保护。虽然扫罗兵比他多，派了人来抓他，可是上帝保守他。那在这个死荫的山谷里面，你如果你看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他跟他称呼的上帝的这个用的这个代名词 pronoun 改了。他本来是什么？他本来说你 OK 这个他本来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现在是什么？现在他说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所以在死荫的这个山谷里面，他经历到上帝的这个保守，他跟上帝的关系更加的这个亲密。那所以大卫的诗篇里面记载了他怎么样上帝保守他脱离扫罗的这个手等等，这个东西就是他经历过死荫山谷里面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鼓励跟见证。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到山上的草原去吃草，和不愿意经过死荫的幽谷，那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事情了。上帝可能要我们这个灵里的长进，上帝要我们可能对一群人灵里面来负责，上帝可能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来不是花时间在世上的这些事情上面，上帝可能要我们学教义、学圣经、学解经、学牧养、学关怀、学个人布道、学很多东西，以至于这个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他被他所重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要 make 很多 sacrifice， 我们在生活习惯上面、价值观上面、我们的 activity 上面、我们的活动上面、我们对时间上的这个使用的方面，很多方面上帝要来我们这个调整，让我们能够到山顶上的这个草原那边去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死荫的山谷里面，这个大卫经历到神的这个保护。那神怎么保护他呢？这个第四节下半节他这样说，他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的杖跟你的竿都安慰我。那我们一中国人读到这一节圣经就很奇怪，这个杖是什么？是刑罚的工具，杖是用来打人的，一个长的棍子用来打人的。那这个杖跟竿怎么样能够安慰一个羊呢？安慰一个羊，其实这里面背后有一点学问的，这样。这个当时的这个牧羊人出去牧羊的时候带的东西很少，那一般上来讲的话，他们因为为什么带的少呢？我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四轮带动的 SUV， OK， 也没有 Jeep， OK， 所以可以开到山上，就是所以他们带的东西里面就是带在身上，或者驮在这个牲口上面，那这没有别的这个东西了，所以一切都很简化 ，OK， 所以他们是没有这个 smartphone 的，在里面看看今天天气预报怎么样，所以他们牧羊人带的东西很简单，那最主要的是什么？我要牧羊人他身上带了一个袋子，然后他就有一个杖，有一个杆，然后在这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那我们首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杖。这个中国人中文里面翻的这个杖，其实这个杖翻的不是太好啊，其实这个杖，这个中文里面杖这个字是一个长的一个东西，其实圣经原来文字里面这个杖这个东西是一个短的东西，大概多长？大概是两尺长 two foot 到这么长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短棍，这个短棍。那这个短棍呢，是他们牧羊人是用一个小树挖出来，用那个树根做的。OK， 所以是个 club， 其实翻译英文里面一个 club 就很贴切。 你看这个警察，我要这个要历史英国的警察，英国警察出去巡逻的时候，他们不是带枪的，美国警察一出来，棒棒棒带枪，所以纽约那边这个这几天有好几个人，那个警察跟这个凶手比枪的结果，路上一大堆人全部中弹，中弹是中谁的弹？是警察的子弹，不是那个枪手的这个子弹。那英国的警察带的是一个短棍，那这个牧羊人他们带的那个杖其实是一个短棍，这个。那个短棍当野兽来袭击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短棍来对付。所以这个牧羊人他们能够丢这个短棍，能够丢得非常准，而且这个短棍扔出去了以后是很 deadly 的，很那个给这个野兽能够有一个致命的一击的。那有一次有一个 wildlife photographer， 有一个摄影家是专门拍到了非洲去，专门去拍野生动物，那他就雇了当地的一个牧羊人来做他的这个向导，他 tour guide。 那个人就带着他跑来跑去，然后他带着他的这个长远镜头就跑去在这个非洲那里去照那些野生的这个动物。那这个摄影家就很奇怪，他不论跑到哪里去，他看到他雇了这个当地的那个 guide， 他手里都拿了这个短棍，从来不离手，他就搞不清楚这个短棍是来干什么用的。那有一次他要拍一群大象，结果有一个石头在那边挡了这个路，那他就要这个人来帮他把这个石头搬开来。结果他们刚刚一开始搬这个石头呢，就突然间一个很大的这个眼镜蛇 cobra 就突然竖起来就对着他，哇，那个人就吓得半死。结果这个他的那个他的这个 tour guide 手上那个短棍就砰一下飞出去，然后蹦一下就把那个蛇给打死了。所以他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短棍是干这个用的。那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面，上帝他手上他有长的跟短的这两个棍子。他说这个大卫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个杖其实就是一个短的这个棍子。那今天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面临考验的时候，上帝也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一次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 businessman， 他出公差的时候住在旅馆里面，那这个电话就来了，当地的这个妓女打电话来引诱他。那电话铃响了，然后这个妓女来找他，跟他去谈生意了，要他先生啊，晚上要不要找人来陪你啊等等这样。那结果他脑筋里就浮出来一节圣经，圣经是什么呢？他脑筋来浮出来不是老婆孩子的照片，是一节圣经。这个圣经是什么？就是他很熟悉，他背过的。他这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加拉太书里面的一节圣经，人种的时候收的就是什么。当他这节圣经从脑筋里面冒出来了以后，那这个他马上就拒绝了这个妓女，那他就胜过了这个试探。那今天我们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面临各种不同从这个世界来的这个引诱、诱惑等等、欺骗等等。当我们面临这一些欺骗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没有在教会里面，在主日学、在团契里面、在不同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来好好的来接受装备的话，那我们面临这些试探的时候，那我们就落在一个危险的这个地步。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今天主日学我们就谈过了，这个世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一个堕落，这个世界里面的一种堕落的世界观，它背后带来的这个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等等，是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今天你要 counter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东西，你要抵挡这个错误意识形态的东西，你自己要有一套思想体系。那这个是什么？圣经里的世界观、神学的这个教义，有这个东西。你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然后来 counter 错误的世界观，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然后来 counter 一个错误的这个价值观。那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落在一个危险的这个地步。所以今天 同样的，上帝也提醒我们，今天人种的是什么，我们收的也是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也许今天你还没有经历过这种患难。那可是今天我们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这个 discernment， 没有分别是非的能力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就落在一个危险的地步。我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今天当一个人离开 Madison， 他搬家，一个基督徒一搬家的时候，他马上要找教会。他找教会的话，那个教会的教义是什么？这个教义是个思想体系的东西。他如果自己他没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 discernment 的话，今天你跑了一个，假如你跑到这个加州去的话，那里可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华人教会，那你怎么去选？那我遇见过基督徒，他们受到错误的这个教义的影响，错误教导的影响，那结果受了很多的伤害。有的人可能落在律法主义的捆绑里面，一捆绑可能很多年。那甚至有的人他受到这个捆绑的结果，他会落到长期的落到 depression 的这样一个地步等等。所以因为上帝要我们更加的成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 discerning。 我们在经过死荫的山谷里面，上帝要我们学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上帝保守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上帝用他的这个短棍来保护我们。那另外一个是肝，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们。那肝是什么？那个脏是个短棍，肝其实是个长的一个东西。我们如果圣诞节你看这个小孩子演这个话剧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长的棍子啊，牧羊人都是要有一个很长的棍子啊，一头有一个钩钩，哎，那个钩钩是干什么的？啊，那个长的那个钩呢，是钩羊脖子用的，那说那个钩在那个地方。所以那这个羊他牧羊人他要照顾一群羊啊，这个羊到处跑的，对不对？所以他要 guide 这一群羊跑来跑去。那个羊如果走错了地方怎么办？我们知道上一次讲这个羊是走路是看下面，不是看远方的，看前面的。所以羊只低头看，走到最后的结果肯定就会 lost。 所以当羊走错路的时候，这个牧羊人那个长的那个杆子就来了，勾了他这个脖子，哎，要往这里走，要往这里走。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牧羊人来引导羊的，一个短棍是用来保护，一个长的这个杆是用来引导的。那同样的，今天上帝也这个耶稣基督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引导我们啊。那今天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上，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那耶稣留下他的宝贵是圣灵，让我们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就来做引导的工作。当我们偏离的这个正确的道路的时候，那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那我们回到正确的这个道路上面去。所以上帝是保护而引导我们。那再下去是在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来保护我们。那第五节大卫说，在我的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摆设宴席那这个其实很奇怪。如果你这个按照字面上去解释的话，你看到一大堆羊围绕着一个桌子，然后他们都把这个餐巾拿出来，然后挂在里面，刀叉准备好，准备吃宴席，是不是这样一个图画呢？其实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宴席这个字呢，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很好的这个翻译出来。我的孩子这个第一次今年暑假跑去纽约，跟着我们去参加我们的这个侄子的婚礼，然后第一次他们就吃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十道菜的那种婚宴。 OK， 哇，从来没看过这种东西，这么多道菜。那到底这里讲的这个宴席是不是中国人的那个婚礼上的十道菜的这种宴席呢？那不是的，不是的。这个英文圣经是 NIV 是这样的翻译，他说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你在这个在我敌人的这个面前呢，布置了一个桌子。OK， 那其实这个桌子的话，不是 banquet table 哈，不是我们下面那个白色的那个八尺长的，一个人就可以提起来的那个 table。其实这个 这个 table 这个字其实是这挺有意思的，啊，这个 table 这个字，是我们刚才讲这个羊夏天是在山脚下，冬天是在山脚下，夏天是到山顶上。山顶上这个平原呢，平原这个字有不同的方法形容，有一个字是 table，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到过这个 Phoenix 的话 ，Phoenix 郊区有一个地方叫 Mesa Arizona。那 Mesa 是什么意思？我要西班牙里面 Mesa 就是 table，OK，Mesa 就是个桌子的意思。你在那边去 Mesa 找什么 table？ 其实不是的，整个 Mesa 就是一个平原，所以他们叫高地的一个平原。这个就叫 table。好，那经过死荫，这个羊它经过死荫的幽谷，它到了山上去，那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吃了呢？开始吃草呢？我又不是那么快。不是那么快，因为这个牧羊人要去预备好这块草皮，那为什么羊到了山顶上，它不能开始立刻吃草呢？因为牧羊人要做一些保护的这个措施。那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他要去看看这个草地上有没有毒草在那里。如果有毒草的话，这个羊吃了以后就要生病了。所以这个牧羊人要仔细的看一下，如果有毒草的话，要给它拔掉。免得话这个羊吃了以后就要生病。所以今天上帝透过圣经来警告我们说，不要去贪爱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毒草，我们人不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错误观、价值观是毒草，我们人不知道。我记得我以前我第一个工作出来上班的时候，第一个工作，那我的同事里面就有很多人，每年加薪以前呢，每一年的时候，做老板的，上帝就上面就给你一个 quota， 你可以加薪水。那你怎么个加法呢？他一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那给谁多给谁少，这是个问题。那有的我的有些同事就 hint 给他这个老板，某某公司啊，最近在跟我谈，要挖我过去哈，你看着办好了。哎，好，那老板就在想，不行，现在这个 project 他们在做，他要是被挖走的话，对我们整个 project 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时间会进度会赶不上去 ，OK， 等等，那就开始给他们加薪，免得他们跑掉。那抱怨少的呢？抱怨少的话，你就加少一点 ，OK， 哎，那加薪最后有一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公司一裁员的时候，谁被先裁掉？那薪水最高的，同一个柜最高的，把你给你裁掉。所以那些威胁老板，结果又加薪的，那最后的结果的话，裁员的时候他们也是 top of the list， 结果被裁掉。公司另外找一个价钱比你低的人，可以做同样的工作的人继续做下去。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有毒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小心。圣经里面来提醒我们啊，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牧羊人他要把这个毒草搞出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这个山上的这个地上面有蛇洞。那羊跑去吃草，你到了蛇洞旁边的话就很危险，万一是蛇从蛇洞里钻出来的话怎么办？就会咬这个羊，一咬的话那这个羊可能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牧羊人就要保护这个羊。那牧羊人怎么保护这个羊呢？我要他那个袋子，他带的这个袋子里面有一种油，可以带一种瓶子里有油，这个油是草药里面混合做出来的这个油。那牧羊人跑到那个蛇洞那边找到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油呢围绕着这个蛇洞去浇一圈。那浇这个目的是什么？我要这个蛇你知道是爬在地上走路的，所以这个蛇一出来碰到油，爬在地上，爬在油上面的时候，它的行动就不太方便了。哎，那时候它没有这个 no tread no slip tire traction aid， 所以这一方面的话，这个油就 immobilize 这个蛇。那另外一方面，这个牧羊人就把这个油就抹这个药油啊，这个 medicine oil 就抹在这个羊的头上。那这个抹在羊的头上，就跟你这个夏天出去要抹这个 mosquito repellent 一样，避蚊子的一样。所以那个蛇跑出来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就很讨厌，就跑掉了。所以 那大卫说，你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我们看到，当大卫在逃命的时候，逃避这个扫罗追杀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上帝就用不同的方法来供应他，来保护他，脱离他的这个敌人。那今天我们也让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也有敌人。我们有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我们有世界上来的引诱，然后我们有我们里面的这个软弱的这样子，这个堕落的软弱的这样子一个罪性。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魔鬼用不同的这个方法来攻击我们。魔鬼透过这个世界来我们对我们里面的这个血气来做引诱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偏离的这个上帝要我们走的这个义路。那今天上帝也用同的方法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虽然有敌人，可是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知道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圣经让我们的看到是什么？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牧羊人，他是保护我们的。我们是他草上生命的羊，一直也不会失落。圣经里面是这样子应许的。那不但今生今世经历到这里，并且还有来世。这个第六节，大卫说，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在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啊，牧羊人牧养羊的时候呢，他有狗在跟着他的，是这样的。这个狗就帮他 herd 这个羊，所以狗就知道这个牧羊人要带这一群羊到哪里去，然后就在这个羊圈的这个外围跑来跑去，然后就帮他一起来赶这个羊。所以那大卫就心里面，他脑筋里可能就有这幅图画出现了。他这个恩惠慈爱好像两个狗一样围绕着他来保护他引导他等等。他说，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在死因的幽谷里面，我们在面对这个我们里面的这种挣扎，让我们面对世界上的诱惑里面，我们有上帝的这个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其实这个新译本翻得更好，不是恩惠慈爱随着我，是恩惠慈爱紧随着我们，紧随着我们。这个翻译其实我觉得更贴切一点。那为什么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会有上帝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立约的头，我们的代表，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以至于今天上帝对我们的祝福，上帝对我们的祝福不是 depend on 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或者是我们过的基督的生活这个多合乎上帝的宗教的标准。今天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过了100%的完全的无瑕疵的一生，那上帝把这个义归转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上帝不是单单的来看你跟我，今天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我们立约的头来看我们。那上帝所看见的是什么？上帝所看见的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过了无罪的一生，顺服他，甚至顺服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今天上帝透过他的爱子，天父透过他的爱子来看你看我的时候，上帝看到的是什么？不是看到我们的不顺服，而是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样子的这个完美。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有恩惠有慈爱随着我们。这个恩惠慈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来赚回来的，给我们的，归到我们的名下。那不只是今生一生的日子我们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还有呢，第六节下半节说，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殿这个字啊，翻译都没有办法完全翻译出来。这个圣经原来这个文字不是殿这个字，不是 temple， 是什么？是 house， house， hou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家中直到永远，我要住在耶和华的家中直到永远。大卫想的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要跟上帝永远住在一起，一直到永远。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其实新约里面我们就很明白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被上帝领养了 ，adopted。OK， 如果你来上救恩论的课的话，你要看到其中一个是领养，我们被上帝领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而且这个领养不只是单单的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这个领养是上帝把他的生命用他的圣灵来重生我们，那我们在上帝的性情上面有份。那所以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圣灵让我们从上帝而生的，不是从人意而生的，而是从上帝而生的。那这个圣灵也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我们被上帝 adopted， 以弗所书第一章，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那儿女呢？儿女是要跟父母永远住在一起的，儿女是要承受产业的。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一起来承受上帝在创世以来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产业，新天新地。那时候再也没有这个仇敌来骚扰我们，没有患难，上帝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那今天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羊？你是不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如果不是的话，盼望你能够早日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字是什么？是我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今天当一个人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按照上帝的应许，那今天他就在上帝的这个约里面有份。耶稣基督来用他的宝血所立的这个新约，在这个约里面，我们是上帝的羊，耶稣基督的羊，他是我们的牧羊人。今天如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稣基督是牧羊我的牧羊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听到这个信息，那是你自己的恩典，也知道我们本来是与你为敌的人，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我们是悖逆者，我们曾经是悖逆之子，可是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赦免我们的罪，你与我们和好，你把你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你给我们有儿女的身份地位，也用你的灵来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性情上有份，也给我们有预备有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机会一起来学习。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给我们拿走我们里面这种不顺服的心，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真理上面，在不同的方面能够有所长进，以及我们整个教会，我们能够更加的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也让我们能够不只是来跟随你，并且我们在你的道路上面，我们常常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保守，经历到你自己的引导，也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当中在患难里面，我们在面临很多不同的挣扎的，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你自己的引导，你自己的保守，也让我们能在胜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成熟，以至于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我们能够来侍奉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